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C Group 技术。内部创业公司应该独立核算成本。前面咱们说了，容器啊，它实现一个封闭的环境呢，主要靠两种技术。一种啊是看起来隔离的技术，就是个 namespace。另外一种呢是用起来隔离的技术，就是 C Group。上一节啊我们讲了那个看起来隔离的技术啊，就是 namespace。这一节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用起来隔离的技术 C Group。C Group 呢全称叫 Control Group， 顾名思义它是用来 control， 也就是用来做控制的。它是用来控制什么东西呢？当然是资源的使用了。那它能控制哪些资源的使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啊，这个 C Group 它定义了下面一系列的子系统啊，这个列表相对比较长，每个子系统都用于控制某一类的资源。比如说第一个是 CPU 子系统啊，它就是来限制进程的 CPU 使用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CPU ACCT 这么一个子系统，它用来统计 C Group 中进程的 CPU 的使用报告的。还有 CPU Set 这个子系统，可以为 C Group 中的进程呢分配单独的 CPU 节点或者是内存节点。而 Memory 子系统呢可以限制进程的 Memory 的使用量。 Block IO 呢这个子系统它可以限制进程的块设备 IO。 Device 子系统可以控制进程是否能够访问某些设备。 Net Class 子系统可以标记 C Group 中的进程的网络数据包啊，进而呢可以使用 TC 模块呢对数据包进行控制。 Freezer 子系统那可以挂起或者恢复 C Group 中的进程。那么有了这么多的子系统，你可能会说，那我们是不是不用都掌握？没错，这里啊最常用的呢是对于 CPU 和内存的控制。所以说呢，下面我们来详细来解析一下这两部分。在容器的这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讲了Docker 里面它有一些参数能够限制 CPU 和内存的使用，如果把它落地到 C Group 里面应该如何限制呢？为了验证 Docker 的参数和 C Group 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我们运行一个特殊的命令啊，就是 Docker run 下面这个非常长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比较长，里面的参数呢都会映射为 C Group 的某项配置。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运行 Docker PS， 可以发现啊这个容器的 ID 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号啊，末尾数是 9DD。在 Linux 上呢，为了操作 C Group 啊，有一个专门的文件系统叫 C Group 文件系统。我们可以通过 mount 命令呢进行查看啊，就是 mount-t C Group，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列表。C Group 文件系统呢多挂载到 sysfs C Group 这个路径下面。那通过上面的命令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用 C Group 来控制哪些资源。对于 CPU 的控制呢，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讲过 ，Docker 呢可以控制 CPU shares、CPUs and CPU set 这三个参数。我们在 sysfs group 下面呢能看到下面的这样一个目录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发现，哎， CPU CPU set device freezer memory net class 啊，所有这些啊这里面都各有一个文件夹。我们可以想象对于 CPU 的资源控制应该在哪个文件夹下面呢？对于 CPU 的资源控制啊应该在 CPU 还有 CPU ACCT 这个文件夹下面啊。我们又进入这个文件夹看，果真这下面都是 CPU 点什么什么什么啊，都是 CPU 相关的控制，里边还有一个路径叫做 Docker 啊，这就是用来控制咱们刚才启动那个 Docker 的。我们接下来进入 Docker 这个路径。我们进入这个路径以后呢，我们 ls 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 ID， 这个 ID 的前几位你仔细比对一下，它里面有个 9DD 啊，这里面有个很长的 ID， 那么就是我们创建那个 Docker 的这个 ID。那么我们进入这个非常长的这个路径啊，进入了以后我们能看到，哎，这里面啊有 CPU shares， 还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叫 tasks。 task 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是这个容器里面所有进程的进程号啊，我们把它 cat 下来发现这有一溜，因为 nginx 嘛会产生一溜的进程啊，所有这些进程都会被这些 CPU 策略进行控制。那么如果我们查看 CPU shares， 我们能看到这里面设置的是513，这是我故意设的一个数，非常特殊的一个数 513。 那么一下子这个参数就和上面我们 Docker run 的那个参数就对应起来了。另外我们还配置了 CPUs， 这个值啊其实是由 CPUs CFS period US 和 CPU CFS quota US 这两个共同来决定的。其中啊这个 CFS period US 啊它是个运行周期，这个 CFS quota US 呢是在这个周期内啊这个进程占用多少时间。我们啊设置了 CPUs 为2，那代表的意思就是在这个 同样的一个运行周期内，那这个进程呢要占两倍的毫秒的时间，也就是说啊，需要两个 CPU 同时运行一个整的周期。那么我们把这两个 cat 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啊，这样代表的意思就是 CPUs 等于2。那对于 CPU set 呢，也就是说它是 CPU 绑核的参数，它在另外一个文件夹下面啊，是在 CSFSCGroup CPU set 这个文件下面，这里面啊同样有一个 docker， 同样还有一个以 docker rd 就是个非常长的这个串啊为名字的这个文件夹，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以后呢，里面有个文件叫 CPU set 的 CPUs， 我们把它开得出来，发现里面是13两个核。那在这章的第一节啊，我们还讲了 docker 还可以限制内存的使用量，比如说这里面有 memory memory swap 和 memory swapness， 这些在哪里控制呢？在 CSFSCGroup 下面还有一个路径啊，叫 memory 路径，控制策略就是在这里面定义的。我们进入了这个 memory 路径，我们发现里边都是 memory 点什么什么什么，这里边全是对于 memory 的控制参数。我们这里面还是能够找到 docker 啊这个路径，这里面还是控制我们创建那个 docker 的，这里面还是有容器的 id 作为文件夹啊，这个容器 ID 我们仔细看还是有 9DD 那一个。进入这个非常长的 docker ID 的这个文件夹以后呢，我们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 memory.limits.in-bytes， 这里边啊就是我们设置那个 memory， 把它 cat 出来是 1073741824 啊，这就是我们设置的 memory 的那个大小。这里边还有 memory.swapness， 那这里面配置的就是我们 docker run 里面的 memory.swapness，我们 cat 出来发现是7。还有呢，这里面有 memory swap limit in bytes， 这里面啊配置的就是 memory swap， 我们把它 cat 出来那就是1293942784，会发现它比那个1073啊稍微大一点。我们啊还可以看一下 task 文件里面的内容，那 task 文件里面就是容器里面所有进程的进程号，我们把 cat task get 下来啊，看到哎下面列的这些 task 和 CPU 列的这些 task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我们 run 的那个 index 啊所创建的所有的子进程。那至此啊，我们就看到了 cgroup 对于 docker 资源的限制，它在用户态是如何实现的。我画了这张图呢，总结了一下，那这里面绿色的部分呢就是 CPU 的，蓝色的部分呢就是 memory 的，然后呢后面呢是一个命令行啊，命令行里怎么设置，如何对应到这里面的文件啊，都画在这个图里面了。那么在内核里面 cgroup 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啊，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啊 ，cgroup 也会进行初始化啊，在 start kernel 里面，就是在整个系统初始化的那个 main 函数里面，会调用叫 cgroup init early 和 cgroup init 啊这两个进行初始化。在 cgroup init early 和 cgroup init 里面啊，都会有下面这样的循环，就是 for each subsystem 啊，就刚才所说的子系统，对于每一个子系统呢，都有 cgroup init subsystem 啊去调用。这个 for each subsystem 啊，它会在cgroup subsystem 这个数组里面进行循环。那么这个 cgroup subsystem 这个数组啊是如何形成的呢？它是 define 的一个宏，这里面有 struct cgroup subsystem 啊，发现哎它是一个数组，那它里面 include 了一个头文件，这个 subsys 啊这个宏啊定义了这个 cgroup subsystem 这个数组，数组中的项啊定义在了 cgroup subsystem.h 这个头文件里面。比如说我们打开头文件里面就能看到啊，对于 CPU 和内存有下面这样的定义啊，就是 subsys CPU set subsys CPU 啊 subsys memory 等等。如果把这个展开以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啊，根据 subsys 的个定义啊， subsys CPU 那、啊、其实是 CPU cgroup ID 等于啊 CPU cgroup subsystem， 而 subsys memory 那、啊、其实就是 memory cgroup ID等于 memory cgroup subsys。 我们啊能够找到这个 CPU cgroup subsys 和 memory cgroup subsys 它的一个定义啊，这里面我们发现它是一系列的函数，这些函数我们后面呢都会用到。在 for each subsystem 这个循环里面啊，这个 cgroup subsystem 这个数组中对于每一个 cgroup subsys 都会调用这个 cgroup init subsystem，对于每一个 cgroup subsystem 啊进行初始化。我们就来看这个 init 这个函数。在这个 cgroup init subsystem 这个函数里面啊，它主要啊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它会调用 cgroup subsystem 的 css allocate 这个函数，会创建一个叫做 cgroup subsystem state 这么一个对象。 另外呢，就是调用 online CSS， 也就会调用 cgroup subsystem 的 CSS online 函数来激活这个 cgroup。 那对于 CPU 来讲呢， CSS allocate 这个函数啊，调用的是 CPU cgroup CSS allocate， 这里面啊会调用 scheduled create group 来创建一个 struct task group 这么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啊，第一项就是 cgroup subsystem state，也就是说这个 task group 啊是 cgroup subsystem state 这个结构的一个扩展，最终呢返回的是指向 cgroup subsystem state 这个结构的一个指针，它可以通过强制类型转换为 task group。 在 task group 里面啊有一个成员就叫 scheduled entity， 前面我们讲进程调度的时候啊我们讲过啊，它呢就是调度的实体，也即我们一个 task group，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调度实体。接下来呢online CSS 会被调用，对于 CPU 来讲呢，这个 online CSS 啊，它调用的是 CPU cgroup CSS online， 它呢会调用 scheduled online group， 然后呢接回来会调用 online fair scheduled group。 在这里啊，对于每一个 CPU 都会取出每个 CPU 的运行队列 RQ， 然后呢也取出 task group 的 scheduled entity， 然后呢通过 attach entity CFS RQ 将这个 scheduled entity 添加到运行队列中。那对于内存来讲呢，这个 CSS allocate 这个函数啊调用的就是 memory cgroup CSS allocate， 这里面会调用 memory cgroup allocate 来创建一个叫做 struct memory cgroup 这么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面也是一样的，它的第一项呢就是 cgroup subsystem state， 也就是说这个 memory group 啊它也是 cgroup subsystem state 它的一个扩展，最终返回的呢也是指向 cgroup subsystem state 这个结构的一个指针，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强制类型转换变为 memory group。 在 cgroup init 这个函数中啊， cgroup 的初始化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会调用 cgroup init cf types 来初始化对于 cgroup 这种文件类型就是 cf type 的操作函数，也就是说它会将叫 kernel fs ops 设置为 cgroup kf ops。 那在 cgroup 初始化完毕以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创建一个 cgroup 的文件系统用于配置和操作 cgroup。 那 cgroup 呢它既然是个文件系统，但是呢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文件系统，这种文件系统啊也有自己的 file system type， 比较特殊，它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名字就是 cgroup， mount 呢就是 cgroup mount。 当我们 mount 这个 cgroup 文件系统的时候啊，就会调用这个 cgroup mount， 它呢会调用 cgroup 1 啊 mount。cgroup 啊它会被组织成为树形的结构，因而呢这里面有 cgroup root。 那 init cgroup root 呢就会初始化这个 cgroup root。 cgroup root 呢它是整个 cgroup 的一个根，这里面它有一个成员叫 kf root， 这个啊是 cgroup 文件系统的根啊，也就是它是一个 struct kernel fs root。 那么 kernel fs create root 呢就是用来创建这个 kernel fs root 这个结构的。那就像在普通的文件系统上，每个文件、啊、都对应一个 inode， 那在 cgroup 的文件系统呢也一样，每个文件呢也都对应一个 inode， 只不过它是一个 kernelfs node 这么一个结构。当然 kernelfs root 作为文件系统的根呢，它同样它也对应一个 kernelfs node 这么一个结构。接下来啊 CSS populate 第二会调用 cgroup add remove files 抑制掉，调到 cgroup add file来创建整棵文件树，而且树中的每个文件都会创建对应的 kernel fs node 这么一个结构，并将这个文件的操作函数都设置为 kf ops， 也就是指向我们上面定义那个 cgroup kf ops。 那么从 cgroup setup root 返回以后呢，接下来在 cgroup 1 mount 中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cgroup do mount， 那么调用的是 kernel fs mount真的去 mount 这个文件系统，返回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普通的文件系统都认识的一个叫 dentry 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我们原来已经碰到 n 多次了啊。这种特殊的文件系统呢对应的文件操作函数啊就是 kernelfs file fops， 它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当我们要写入一个 cgroup 的文件的时候呢，也就是设置一个参数的时候呢，根据文件系统的操作它就会找到刚才那个 dentry，然后会调用什么？就会调用 kernelfs file fops 里面的函数。那这里呢会调用 kernelfs fop write 啊，这个函数就会被调用。这里啊会调用 kernelfs ops 的 write 函数，根据上面的定义啊就是 cgroup file write。 那在这里呢会调用 cf type 的 write 函数，对于 CPU 和内存的 write 函数有 不同的定义，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如果设置的是 CPU shares， 那么它调用呢就是 CPU shares write U64。在这里面啊， task group 的 shares 变量会被更新，并且呢会更新 CPU 队列上的调度实体。但是啊，这个时候别忘了，我们这时候啊还没有将 CPU 文件架下面的 task 文件呢写入进程号呢。那么写入一个进程号就写到 task 这个文件里面去。那么按照 cgroup1 base files 里面的定义呢，我们应该调用的是 cgroup task write。那接下来的调用量呢就是 cgroup task write 一直调到什么 cgroup migrate execute。那么将这个进程和一个 cgroup 的关联起来，也即将这个进程迁移到这个 cgroup 下面去。每一个 cgroup 的子讯统啊都会调用相应的 attach 函数，而 CPU 呢调用的是 CPU cgroup attach， 那么一直调会调到 scheduled change group。 在 scheduled change group 中啊会设置这个进程啊将以这个 task group 的方式参与调度，从而使得上面我们设置过那个 CPU shares 起作用。那对于内存来讲，写入内存的限制的函数啊是 memory cgroup write， 它会一直调到memory cgroup resize limit 来设置 struct memory cgroup 里面的 memory.limit 这个成员。那在进程的执行过程中呢，它会申请内存，真正申请内存的时候呢会调用 handle pte fault， 这个我们在解析这个内存映射的时候讲过这个函数。它呢会调用 do anonymous page， 这里面呢有一个我们原来没有注意的函数叫做 memory cgroup try charge。在这个 memory cgroup try charge 中啊，先是调用 get memory cgroup from mm， 会获得这个进程对应的 memory cgroup 这个结构，然后呢在 try charge 中呢根据 memory cgroup 这个限制看是否可以申请分配内存。至此啊， cgroup 对于内存的限制啊才真正起了作用。那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内核中 cgroup 的工作机制啊，那我们总结有下面几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啊，会初始化 cgroup 的各个子系统的操作函数，会分配各个子系统的数据结构。第二步呢，要 mount cgroup 这个文件系统，会创建文件系统的整个属性结构以及这个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第三步呢，就要写入 cgroup 文件，它呢会设置 CPU 或者 memory 的相关参数。这个时候呢，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啊就会被调用到呢 cgroup 子系统的操作函数，从而将参数设置到 cgroup 子系统的数据结构里面去。第四步就是写入 task 文件，将进程呢交给某个 cgroup 进行管理。因为 task 文件呢也是一个 cgroup 文件，那么统一呢还会是会调用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那进而呢就会调用 cgroup 子系统的操作函数，将 cgroup 子系统的数据结构和进程呢关联起来。那第五步呢，对于 CPU 来讲会修改 scheduled entity 放入相应的调度队列里面去，从而下次调度的时候呢就起作用了。对于内存的 cgroup 来讲呢，那只有在申请内存的时候呢才真正起作用。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在这里啊我们用 cgroup 限制了 CPU 和内存，那如何限制网络呢？请你研究一下，这里有一个提示就是 TC。 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